们心灵合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歌唱，让出爱彼此开始，我们手牵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好，再一拍手， 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神灵是我们心灵合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歌唱，让主爱彼此开始，我们手牵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再来一次，从头开始， 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圣灵是我们心灵合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歌唱，让主爱彼此开始，我们手牵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相聚一起，我们可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可能是从不同的背景过来，可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相聚一起的时候也纪念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受难节， Good Friday。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爱里面相聚一起，是因为基督的爱，这个爱所指的乃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借以下这首歌靠近十字架，我们一同去思想，也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这位爱我们爱到上十字架的主。我们预备唱靠近十字架。哦，对不起，我们先念一遍。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因有宝贵泉源，医治活水免代价，由各个他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我暂今靠近十字架，蒙主慈爱恩待，那里有明亮晨星，荣光四面照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求主使我进十字架，思念昔日情景，在主十字架荫庇下，日日奔走天成。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警醒等候十字架前，信心盼望日间，直到渡过死之河，安抵黄金美岸。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唱的时候，让神帮助我们一起看到这十字架带给我们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美好的路程。我们预备唱靠近十字架。第一节， 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十字架。 看起来是愚拙，是软弱，在信的人却是荣耀，却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的赞美甚至也能感动我们自己。主啊，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这里能有 Nashville 跟附近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首，要听你的话语。主耶稣啊，你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情，你使我们因着你的爱能够彼此原谅饶恕。我们没有爱，你想把你的爱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因为是你在上面设计的地方。所以说啊，求你今天晚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也感动讲员的口，使我们听的讲的唱的都能同感应你，为你所感动，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享受刚才的敬拜，愿意你也一同享受。主啊，求你使我们心现在能够回转，能够到平静里面去听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耶稣， 使我们心里面得到安宁，得到安静。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以马内利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门。请坐。以下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创世纪》13:8-11，请大家有圣经的请翻到《创世纪》13:8-11，前面座位也有圣经，请大家大概翻一下《创世纪》13:8-11。创世纪八章，对，不好意思，13:8-11，翻到我们可以一起念。OK， 第八节，预备起。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呀，等一下。没有了哦，不好意思，到十一节，谢谢。啊，以下是信息的时间，我们请廖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啊，弟兄相爱的实际，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神州划船的宣教士廖景华弟兄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带来3天的信息啊，我们感谢主。那么神州划船呢，我想在这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呢听着之前有一个心中一个数啊，神州划船实际上是由两个单位组成的，神州和划船。那么这两个单位呢，它组成的神州划船全名就是华人福音虎视拆船会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那么这个神州划船是由一批有拆船负担的宣教士还有牧者成立的。那么神州划船是由两个拆船于2010年合并成为一个，那么神州是一个，是我们廖弟兄他们成立的早一些，1988年成立啊。那么划船后来成立，后来以后呢，他们目前是这两个合并一个，是华人最大的规模的宣教机构之一。那将有一百多个这个宣教士啊。那么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有在全世界有14个宣教工程，他们的使命就是借着与普世华人教会的搭配。拆船啊，向这个拆派宣教士向普世华民万民还福音的债。在过去的20多年的经验的积累下，神州划船的中国施工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什么新的里程呢？就从农村啊宣教的施工进入了城市为主的宣教施工啊，农村包围城市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宣教士廖静华，他与妻子长期居住在这个加州的洛杉矶，还有一子一女，那么都受尽归主。廖弟兄于1970年从国内到香港，在教会带领青年聚会并成人主日学，1977年移民美国，在洛杉矶基督徒之家聚会接受门徒训练侍奉啊，负责带领查经班、主日讲道等服事到今天。那么他任理事会理事、教会聚会的负责人，1999年开始参与中华神州拆船大会大陆的这个培训施工，为国内圣经培训的老师每年春季、夏季、冬季往中国培训，负责安徽地区的培训施工。 兼任美国神舟划船对外联络施工，除了往中国宣教之外，其余的时间留守办公室及外出推荐施工啊，他去别的地方宣教。那么今天我们连续三天的信息呢，是第一堂，今天晚上啊，他的信息是弟兄相爱的实际。明天下午4:30到6:00，神的应许必成就。完了以后就是吃饭时间，是6:30到7:30。完了，第三堂马上就是7:30到9:00，他的信息的题目是从苦难进到荣耀。最后一天主日上午10:00到10:50，神舟划船宣教经历的分享是他的啊。大家要想了解有关于神舟划船以及他的经历啊，从10:00到10:50是他的时间。那么从11:00到12:30，他是主日正道的题目，对神完全的信顺服啊。那么他还带了一些资料来，有关于划船啊的信息以及一些小的册子，都在前面，大家可以自己的去索取。另外呢，就是有负担的也可以和他们联系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欢迎廖静华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第一堂的信息《弟兄相爱的实际》，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样的机会啊，跟大家一同的分享神的话。其实我们所做的只不过说尽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能够帮助国内的一些同工们能够对神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啊。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三天的聚会，也是借着神的话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啊，然后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更多的了解，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而且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的工作啊！所以这三天的聚会是唯有做创世纪里面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啊，从他们身上看见神怎么做工在他们身上，神过去如何做工在先祖的身上，那今天也同样做在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的身上啊！神啊，是一位活的神。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2:32，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一节的圣经一同来读一读啊，马太福音的22:32，我们找到来一同读好不好啊？马太福音22:32，我们一起来请。他说：“我是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感谢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人的神啊，他又是复活的主啊。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今天啊是 Good Friday， 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这一天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让我们这些原来必死的人能够因他而活，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感谢神，神差他自己独生儿子来到地上，他替我们死，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还了罪债，叫我们所有这些愿意接受主耶稣生命的人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刚才我读的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他更是复活的主，从死而复活带来生命，叫我们这些人都一同得着他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盼望借助从上世纪那几位的人物啊，几位先祖，他们神怎么样做工在他们身上啊，让我们从中知道我们的神是如何啊爱啊他所拣选的人，也在他们身上把神自己的性情，把神自己的生命丰盛的坐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这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透过创世纪的13章啊，从亚伯拉罕跟罗德啊的一些事情， 来认识到弟兄相爱的实际。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读到创世纪从十二章就看见神呼叫亚伯拉罕要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要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这是神第二次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要他来跟随神，跟随神。神要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要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人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他蒙了神的呼召，神又借着亚伯拉罕叫万国的人因他而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就听从神的话，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哈兰，从哈兰按照神的吩咐进到迦南地。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时候，他首先做一件什么事情？他站在猪坛来献祭。亚伯拉罕猪坛来献祭，我们知道献祭猪坛来说到亚伯拉罕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他愿意来跟随神走神的道路，所以神就不断的做工在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这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蒙神的祝福啊，这一个奉献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步骤。所以亚伯拉罕他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一次两次三次的筑坛来献祭，他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神，这是一个人蒙恩的开始。啊，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盼望人来相信耶稣，盼望人来做一个信徒，但这是不够的。神呼召我们不但要做一个信徒，神要我们做门徒来跟随神。唯有完全的跟随神，然后才能蒙神更大的祝福。不但他自己蒙福，而且怎么样，要借助这一个蒙福的人叫万国因为他而蒙福。那今天我们盼望借助这几天的信息，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些什么工作。他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那今天也要做在我们每一个要盼望跟随他的人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信心的成长不是一下子一帆风顺的。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这亚伯拉罕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也经过一不断神做在他的身上，他信心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虽然他开始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也筑坛也献祭，也不是奉献给神，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迦南地有饥荒，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了。当他下了埃及去以后，就遇见一些事情，结果他信心软弱，他把他的太太称作妹子，结果差点人家把他太太就带到埃及王法老那里。但是我们看见神曾经应许过要带领要保守亚伯拉罕，结果神出来干预，后来神保守他们平安的从埃及地回到迦南。这是我们今天所讲这一段亚伯拉罕与罗德的一个弟兄相爱的一个背景。说当亚伯拉罕离开了埃及回到迦南以后，他又回到他原先筑坛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伯特利特别说到他是神的家所以当亚伯拉罕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在那里以前重新在那里筑坛的地方来献祭来求告神亚伯拉罕因为神的恩典，他在神面前慢慢信心被恢复过来，说他在那里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若么不追求神，追求神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来打岔我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当他回到迦南地，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光景的时候，就遇见一件事情那里我们看见发生了一件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亚伯兰与罗德同行，他们在那里留羊、留群、羊群、帐篷甚多，那地容不下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我想这件事情不但在神的儿女当中有这样事情，你知道，常常我们也听见一些事情说我们同患难很容易，很多人他们在患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彼此同心彼此在那里一同来拼搏。但他们发了财当他们那个财产多一点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们不能同居了，他们彼此就有相争了。在当日，罗德和亚伯兰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亚伯兰他的哥哥哈兰很年轻就过去了。那罗德他父亲死去以后，亚伯兰都把这个侄儿就带在身边，一直在抚养他、带领他他这个叔叔亚伯兰就把罗德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因为亚伯兰没有儿子。但是非常不幸的时候发生了，就是说当罗德财富很多的时候他们中间就产生一些摩擦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呢财务甚多让他们不能同居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思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借助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了弟兄相爱的实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我爱神，说爱神非常容易，但是要爱看得见的弟兄呢，有的时候也蛮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们的个性不合，也许我们侍奉的理念不一样，也许我们的想法都很好，但是想的不完全一样，所以就产生很多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管怎么样，神的命令，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特别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家中不要有任何的纷争。也许你有你的想法，也许你的服事上有你的概念，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没有纷争我们都传福音了，教会一定就同心，一定的向前。所以教会传福音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时候，主就把同心合意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但是在当日发生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按道理罗德他这个侄儿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亚伯拉罕，那他应该非常尊重他的叔叔。我想如果他能够尊重了叔叔的话，请问他的牧人敢不敢跟亚伯兰牧人相争我相信一定不敢。所以很可能罗德他觉得自己现在我已经可以了，我也有一定的财富，我也不需要靠你叔叔了，所以也许对叔叔不够那么尊敬。那仆人们看见了，那他们就发生让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我们发现有一些在我们中间不妥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有怎样的反应。从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那里，在伯特利那里，他在献祭，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他发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他把罗德请来，他对罗德说这刚才我所读的主题经文里面所说到的，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那骨肉这里我们看见圣经的小字说是我们是弟兄，所以亚伯兰他站在一个弟兄的地位把罗德请来，他没有站在一个叔叔立场 来教训罗德，他站在一个弟兄立场把罗德请来，他对罗德说啊，罗德，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所以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他站在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地位，为着弟兄之间的和睦，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求神把这个弟兄相爱的实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去抚救那些需要我们抚救的人。在神的家中不能有相争，在神的家中，你越是为首的，越要服侍仆人。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为首的，你们要做仆人，服侍那些需要服侍的人。说当我们在服侍人的人，我们愿意来谦卑抚救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件事情是在神的家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盼望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学习谦卑的服侍。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当抚救那些需要抚救的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神的平安喜乐就充满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中间就让人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实际，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人因此说，哦，这里有神的爱，这里有神的平安，我也愿意来到这里一同享受神的平安。这样人就因为我们的相爱的实际能够得到看见神就是爱。我们知道说，我们说神就是爱，人怎么看见神的爱啊？首先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身上，从我们身上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在我们的家庭中，活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活在教会中。唯有这样，神得着荣耀，人因此而羡慕，要来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把罗德请来，对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而且亚伯拉罕特别告诉罗德说，他愿意相让。他说，罗德啊，遍地不是在你面前吗？那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里看见亚伯拉罕他愿意相让，虽然他是叔叔，虽然他从小把罗德带大，但是他说，请你先挑，你挑完了剩下的留给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在这里我看见一个人愿意相让，愿意谦卑，愿意付代价来跟随神，那神一定有大大的祝福。我们看见罗德听见亚伯拉罕话，罗德怎么样的表现呢？如果我们是罗德，也许我们会想，哎呀，这位叔叔从小把我带大，也把我带了这么远来啊，现在我已经有一点财产了，有一点财富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先让叔叔吧，叔叔你先挑吧，那剩下我再挑。但是罗德啊，从他的表现我们看见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心里想，正好我正是想这样，不好开口而已，那既然你说让我挑，我就赶快挑咯。所以你看见罗德怎么样，他举目向约旦河全平原来看，从索尔直到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地方。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灭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全平原呢，真是非常好像这里说的，像耶和华的院子那样，像耶和华的园子那样，也像埃及地那非常好的约旦河全平原。那罗德说，好，既然你叔叔要我挑，我就不客气了，那我就把挑约旦河全平原吧。所以他就 啊，先挑了。所以罗德就与亚伯兰分离，就到了迦南地，他住在平原，就靠近索多玛那边，就去了。那让人看来，啊，让人从人的眼光看来，亚伯拉罕真是亏大了，对不对？那最好的地方被罗德选去了，但是我看见，当罗德离开亚伯兰的时候，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没有改名字，他还叫亚伯兰，啊，他当罗德离开亚伯兰的时候，神就向他说话了，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啊，也许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好不好？啊，读读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创世纪的13章14到17节，也许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就看见当亚伯兰愿相让的时候，神怎么应许要祝福他。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好不好？请 罗德离开亚伯兰的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同地上的尘沙两国，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 感谢神。你看见当罗德愿意相让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不是吃亏了？是不是就亚伯兰是不是就吃亏了？是不是就失去了他的祝福呢？相反，我们看见当亚伯兰愿意相让的时候，神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他。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因为亚伯兰愿意这样谦卑顺服，愿意保守弟兄的相爱的心，神大大的祝福他。神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从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不但赐给你，还怎么样？要赐给你的后裔，而且怎么样？直到永远。说当一个人愿意相让的时候，愿意谦卑的时候，愿意付代价来保守弟兄的相爱的心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吃亏，神还把更多的祝福来给他们。因为神愿意人这样在神在人的面前学习谦卑，他神愿意人能够活出在神的家中活出彼此相爱的实际。所以神应许说，他凡所看见的，从东南西北所看见的一切的地都赐给他，不但赐给他，还赐给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而且神更应许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而且神告诉他，你起来终往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你和你后裔的产业。感谢神，当一个人有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实在是大大的祝福。从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神这么大的祝福，因为他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他愿意付代价来保守那个弟兄相爱的实际。但愿这样的心智今天也活在我们众人中间。而且我们再从继续来看一下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但是他嘴巴这样说，而且他的生活的实际把这个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出来。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更能够看见亚伯拉罕他是怎样的愿意，不但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出来，他愿意为弟兄舍命，他愿意 为着弟兄付一切的代价。那个时候在迦南地，他是像我们以前在中国那个时候就说各地的人割据为王的情形。而在当时的迦南地最少要十个王以上，他们在每一个地方一个像酋长一个地方，他们就分割割地为王。是在那样的局面里面，那个时候常常因为争夺土地、争夺水源在打仗。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他们有很多的牛羊牲畜他们需要吃草，又争夺那个草水草地，有争夺水源，常常在打仗。所以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联盟起来打仗，有的时候分别来打仗。那有一天当地的四个王跟五个王就连成不同的阵线那五个王跟四个王就预备开始打仗他们怎么样争夺水草，争夺那个水源。结果在这里这样打仗，一般来讲那五个王的力量比四个王更大，应该五个王打赢的。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一次打仗结果四个王把五个王联盟的阵线打到一塌糊涂，把他们都打败了。结果那个时候打赢了四个王，就把五个打败了王所有的人口财产都掳掠过去了。结果这一仗打的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个逃难的人就逃到亚巴拉那里，告诉他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罗德跟索多玛俄摩拉王住在一起，他们是五个王的一个阵线。结果四个王把五个王打败的时候，不但把五个王所有的财产人口都掳掠去了，而且怎么样，把罗德和他的家人财产也都掳掠去了。所以一个逃出来的人他就来到亚伯罕那里，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们五个王在跟四个王打仗的时候结果五个王被四个王打败了，那你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人口财物都被那四个王掳掠去了。当亚伯兰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大概在想，这四个王那么强大，把五个王打败，那现在我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那该怎么办他的财产人口都被掳去了，那他是我的弟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听见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想我听到一个声音你这个罗德，对不对？我从小把你带大，你爸爸过去以后我把你带大，让你把你像儿子一样大带大，然后带到迦南地，你也发财了。结果你从容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相争，那也就罢了。那我也把你叫来说我们不可相争，对不对？我说你的仆人跟我们仆人不可相争，我们也不可相争。然后我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你也不让我一下。结果你把挑选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了，那你得到最好的，那也就没事了。那现在那你打仗被掳去，也许神在教训你就算没有心里不平，也就觉得你也是自讨的，对不对？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因为亚伯拉罕他真的帮不上什么忙，为什么？他家里有几口人他说家里结果一共只有318个壮丁，没有多少人他只是一个很弱的家族，他家里的手下男丁只有318名，那四个王多强大，对不对？ 那狮王把五个王都打败，那我也爱我能做啊，那也就只有为你祷告了。哎，多少时候啊，我们说为你祷告只是一个应付的话而已。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答应为人祷告的时候，你有多少的时候真正的在那里进食付代价的为别人祷告？如果有，感谢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为你祷告只是应付一下的一个说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祷告付上代价的。但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他有怎样一个想法。他想，罗德是我的弟兄，虽然他对我不好，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形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弟兄。所以亚伯拉罕他听见他的侄儿罗德被四个王掳去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不管怎么样，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我要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所以他愿意舍命去救他的弟兄。按照他手下318个人根本不成气候，那四个王强大到把五个王都打败，你这310多个人算什么？但是当他愿意舍命去救他的弟兄的时候，神就出来做事，神就祝福。所以当亚伯拉罕决定要救他的侄儿，他也许在神面前先祷告，神啊，我该怎么办？按照我的力量是不可能做什么事情的，但是我见弟兄有这样的情形，我愿意舍命相救，神啊，求你帮助我。当他这样决定愿意去做的时候，他就率领他的精练的壮丁318个人追，从他从伯得利追到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啊。因为知道但支派的领地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他在伯得利是在犹大地的比较靠南的地方，他一直从南边追到北边去，他不放弃啊，不放弃，他一直的追，结果他到了但的时候，神大大的祝福他，让他把那个四个王打败了，将仇敌所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跟他的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了。你看见当一个人愿意舍命去救他弟兄的时候，神就成为他的力量，神就成为他的帮助。所以当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索多玛王来迎接他，而且还有一个撒冷王。圣经上这个撒冷王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这里，这个撒冷王麦基史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他为亚伯兰祝福，他为亚伯兰祝福。从他为亚伯兰祝福里面，我们看见神让亚伯兰认识他所相信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撒冷王为他祝福的时候，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看见亚伯拉罕他认识到他所相信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所相信这位神是什么，他所相信这位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所这位神不是一位我们不认识的神， 我们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因为神的帮助，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能更多的认识到这位神能帮助他，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神能帮助他。人的帮助非常有限，多少时候我们是依靠人的帮助，很多时候人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他没有力量，人愿意帮助的时候他够不上，但是我们这位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他没有不能的事情，没有不能成就的事情。所以当我能够愿意祷告来依靠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依靠，他能成就一切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事情。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的弟兄在领事时候说到，今天是主受难的日子，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曾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成功的救赎，他在那里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叫我们所有这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恩的人都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他说我这位神是不是死人的神，这位神是活人的神，神借着死，这位神的儿子借着死败坏了掌实权的魔鬼，他在十字架上把仇敌打败，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了罪债，叫我们所有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这所有我们信靠他的人都得着神儿子生命，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在他永远的复活的生命里与他有份。他要天天带领保守我们，天天要借助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改变，把我们改变全人都像他那样的荣耀。所以当做神造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先为人预备了可居住之地，叫人能够因着神为人所预备的地方，能够在那里能够荣耀神。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使命，叫人来代替神来管理这个地。所以创世纪开始说到神把天地造好以后造了人，他给人一个使命，叫人替他管理。他说神告诉亚当说，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都交给你来管理。但是非常可惜一件事情，人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所以中了仇敌的诡计，撒旦借作引诱夏娃，让亚当也一同陷在罪里面。因为蛇对女人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像神一样，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像神知道善恶，你吃了果子就眼睛明亮。这仇敌借作这些来引诱人，让人怎么样，依靠自己不依靠神，让人相信神，相信撒旦的话不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原来叫人像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说他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就说神要人里面像他，外面也像他。但是仇敌说欺骗人说，你吃了的果子就像神，能知道善恶。你知道吗，人常常愿意骄傲，他愿意自己来代替神，这是仇敌给人的陷阱。在今天的时代里面，人也常常这样，我们没有好好去读神的话，没有愿意好好听神的话，倒愿意顺着世界的潮流来 在活在世界的里面，但是神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里面，让我们来顺服神的话，听从神的话，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主啊，你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你知道吗？今天的世界，它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要我们来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撒旦就是这样来败坏这个世界，也败坏神的儿女。你看见今天的潮流啊，我们看见撒旦在那里非常的猖狂。撒旦常常借助外面一些东西把人啊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来到读圣经，没有时间来祷告，没有时间来聚会，没有时间来认识神，结果人就随从世界的潮流。实在今天你看见整个的世界的情形，主来的日子近了。从什么地方看见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见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多少的灾害。所以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22章说到，当他来的日子有些什么预兆，说到有饥荒、地震、水灾、瘟疫，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这样的日子来到时候，主的日子就近了。那也许我们会问一件事情，既然这些灾祸在主已经在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说现在是主来日子近了呢？我们知道圣经啊有说过，主来日子就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怎么理解这一段的圣经？说了主来的日子像惨难的妇人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惨难能临到一个妇人的时候，就说一个妇人要生小孩的时候，她有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知道啊，妇人当要生小孩的时候啊，然后她有阵痛，然后当有阵痛的时候哦，也许就送到医院里面去，那护士就问你一下啊，你现在情形怎么样啊？她说我有阵痛。她就问你多久一次啊？大概三个小时以前。那护士说啊，你在这休息一下吧。那护士就走开了。大概过一个小时再回来问你怎么样，他说现在2个小时痛一次，痛得厉害一点，护士还说你稍微休息吧。那大概也许再过一阵子来了，他问你，你说半个小时痛一次，他就说好，现在进到产房里面去啊，慢慢我知道这个阵痛是怎么样，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你看见最近这一段时间世界上的灾难是不是已经到这个情形了？过去啊，这个地震也有啊，也有厉害的，但是你看在几年前印尼的大地震一死20多万人。然后以前我一直说这是灾难了，只是在那些落后的国家才有。然后我们后来看见啊，一个台风纽欧兰整个浸在水里面，100多万房子都泡汤了，这是美国啊。然后我看见中国的四川大地震一震也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然后现在看见日本一个地震，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面不但有地震，而且怎么样，那个核的灾难现在到结果是怎么样还不晓得。那在前几天中西部那个龙卷风一来一次连续100个，这是什么事情？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说但愿神借助这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是神的儿女，求神帮助我们活在生命的实际里面，像亚伯拉罕那样，神要造就他来更多的认识神。亚伯拉罕他 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信心之父，是从他最基本的生活来让他学习，先从弟兄相爱来学习。那今天我们这神的儿女，求神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一个蒙神保守的环境里面，求神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主来日子近了，让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实际里面，更多来认识这位活的神。这位主他说 我是亚伯兰的神，雅各的神，我是亚伯兰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神，不是死人的神，神而是活人的神。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求神来提醒我们，我认识这位复活的主，他成为我们的拯救，他不但成为了拯救，他要把他复活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所有蒙神恩典的人活出那个生命的实际来，活出了生命的实际，让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怎么样容易的把神的生命实际活出来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唯有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人才能看见。人看不见那位在天上的神，但是人看见什么？看见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所有的实际，如果我们能够把彼此相爱的实际活在众人的面前，人看见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也要，因为这个爱碰摸到人的生命，这个爱摸到人的实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他当罗德有相争的时候，他愿意相让，他愿意，而且不但愿意相让，当他的弟兄有患难的时候，他愿意舍命的相救。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这样来到愿意付代价来跟随神的时候，神就给他得胜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见当他愿意去舍命相救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把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学习亚伯拉罕那个舍命相爱的实际的时候，神也祝福我们，神也把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来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感谢神，后来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而且我们看见当他得胜回来，把所有的富人妇女人民财产都夺回来以后，我们看见索多摩王也来到亚伯兰那里。他索多摩王对亚伯兰说，好了，你既然打败了仇敌，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拿去吧。那我们看见亚伯兰他当索多摩王这样来对他说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索多摩王说要把所有的财产给亚伯兰，他自己把人口拿带回去就好了。亚伯兰就对索多摩王说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你看见亚伯兰在这世界上虽然他打胜仗，按照当时的规矩打胜仗所有财物都属乎他的，但是亚伯兰他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要。他在那里把所有的财物跟人口完全交完给他们。因为你知道吗，索多玛俄摩拉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是罪恶之城，他们的财产充满了罪恶。所以亚伯兰宁可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要，因为他不愿意那些罪恶的财产沾污他的自己。 说他愿意放弃他该有的权利。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当他的得胜，亚伯兰的得胜，不是外面打仗的得胜，他是里面自己已经胜过了自己，他里面先得胜，所以才有外面的得胜。所以在见证上求神的帮助吧，我们爱弟兄不是外面的障碍而已，我们里面先有这爱的实际，里面先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才能去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而且当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十五章，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啊。所以当他把所有的财物都还给索罗玛和摩拉瓦，他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要的时候啊，到了十五章，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在异象中对亚伯兰显现。神怎么对亚伯兰说呢？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看见当一个人愿意舍弃地上的财物的时候，神把天上的祝福赏赐给他，而且神应许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不晓得亚伯兰听见神这样的话，他心里怎么想？神在这里应许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亚伯兰就回答一句话了，他说，我既没有儿子，你赐给我什么呢？而且亚伯兰那个时候很可能他真是非常惧怕。为什么他惧怕呢？因为他惧怕说神就来到他那里向他应许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因为啊，当他听见他侄儿罗德被掳去的时候，他当时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件事情，我付一切代价要去把我的侄儿救回来。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冒什么危险，他不顾一切的去拯救他的侄儿。当打完仗回来之后想一想，真是全身冒汗，怎么回事呢？他只有318个壮丁，那四个王那么的强大，那现在仗打完了，他想一想，随便一个王来跟他算账他都受不了。而且你现在知道吗，他不办的不但把五个王得罪了，连索多玛俄摩拉两个王也得罪了，到时候出了事情谁来帮他？但是神知道他的心里所想的，神及时来到他面前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虽然他说他没有儿子，但是神说不是的，神说我要赐给你儿子，而且要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所以神就把亚伯拉罕领到外边去说，你看天上的星，你能数算众星吗？能数算得过来，人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在这里圣经的一句话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创世十五章第六节这里这样讲，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说在这件事情，神应许说要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一点没有怀疑，他完全相信神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见这一句圣经就是说到亚伯拉罕的整个生命的最高峰。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榜样。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信神，神的话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对神的话绝对不怀疑的相信，他因为他的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后来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就知道，因信称义从哪来？从亚伯拉罕对神的相信。那今天我们若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完全的相信，神必要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中间，神必要 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从亚伯兰身上，我们看见神要造就亚伯兰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从他最小的生活里面慢慢的造起，在他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来成就。那今天神也同样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先从弟兄相爱来开始学习，慢慢慢慢我们越过越经历神的恩典，越过对神的话越相信，神就把更大的事情成就在我们当中。我盼望我们借着早今天在这里，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古老的故事啊，亚伯拉罕他在那里怎样蒙神的拣选，怎样顺服神的话，怎样愿意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在他的生活当中，让他的信心也成为了众人的信心，让他那个弟兄相爱的实际也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最小的事上来开始学习，让神更多的祝福我们这里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跟随神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他更大的恩典，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也许我们同有点祷告啊，盼望我们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同祷告啊，我们借着神这样的话啊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弟兄相爱的实际，让神自己啊更多的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也许啊我们当中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带我们一同的祷告啊，我们走，有感动的带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不是死人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主，你曾经来到地上，主，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了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你不但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把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你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主，你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已经复活了，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来彰显你丰盛的生命。主，把我们众人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人的话是不完全，但是你借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来造就我们，来得着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奉献的人，愿意一个一生跟随你的人，能够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被你所建立，被你所得着，被你所使用。主，让我们能够把弟兄相爱的实际活在我们的教会中，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你得着荣耀，让人得着造就，让你自己的教会得着兴旺。我们这样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感谢廖建华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弟兄相爱的实际。 明天下午4:30在这里继续给我们讲啊，4:30然后到完了以后呢，我们6:30再吃饭。明天下午晚上呢有两堂啊，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参加，他这都是一起的连贯的讲道啊，不要拉。那么我们感谢主，大家能够来到那么远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啊，也平平安安的回去。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今天你带领你的仆人廖金华宣教士从加州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主啊，给我们带来信息，让我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像亚伯拉罕真是相信你，依靠你，跟随你，你就是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你给我们的祝福是看不见的。主啊，就求主恩待众弟兄姐妹跟随你，更加的坚固的他们的信心。主啊，也祝福他们的脚步平平安安的回去。主啊，他们把这个时间献给你，你把更大的祝福带给他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我们散会啊。